轻轻相随，长大以后还是什么值得回味，轰动的几乎可悲，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偷渡给谁，反正梦已被摧毁，我为爱犯了罪，代价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，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，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间，解不了思念，断不掉慰藉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，让我心碎，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，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，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，解不了思念，断不掉慰藉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，让我心碎， 陪你一直在路上，我是王晶。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李杜，叫做为爱犯了罪，既然想要出发，那么在路上就一定要走好。开场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一群对于唱歌充满了梦想的孩子，在他们参加某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而得到的所谓的信心。这首歌是来自台湾超级星光大道的星光帮的合唱，因为我相信 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像首歌反复传唱，储存在我的心上，怎么可能把它遗忘？后来故事变得怎样，我们的手依然不放，我所有的悲伤习惯有你陪伴，怎舍得再重返孤单，答应你我不会离去，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，我会在附近紧握着回忆，陪着你前进，我都体谅，我的秘密锁在你眼眶，我们从不同过往，并肩走向同一个方向，梦的重量压在我肩上，所幸有你分一些承担，满天的星光把每一步照亮，所以我们不会走散，紧握着回忆，陪着你前行，答应我你不会哭泣，我们要过那么多约定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我相信，就会有奇迹，过去一个人曾想过要放弃，如今不为自己，也要为了你笑着让梦延续。哦，答应你我不会离去，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，我会在不经意紧握着回忆，陪着你前进。相信

是我的手。这天过你往事中度过，这段漫长的路不该走到尽。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，你不懂，你不要读我的心，我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。我试着微笑，试着拥抱。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退后、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。 每次在放出一首歌曲的时候，都会想说此刻在路上的所有朋友，他们到底希望听到怎样的旋律，他们是想要比较快节奏一些，比较轻快一些，或者比较和缓一些。每一种调子都有每一种的处理方式，而在歌曲放出的时候，能否接受的人也取决于他当下的心情是怎样。我是王晶，这是陈晓东心有独钟。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，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却苦不已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却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是王晶， 王晶放音乐。 歌来自彭佳慧的《甘愿》，彭佳慧是真的用她的声音加上情绪真诚的来给你动容感觉的人，但是现在的流行歌坛里已经越来越难以容忍这种类型的歌手的存在。继续，这是齐秦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。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，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你的柔情似水，嫉妒让我爱得沉醉，毫无保留，不知道后悔。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？没有余力伤悲，

沉重，情不情愿也没有用。天赐良缘，为时难自控，但君甘如瓮，曾与同相拥。莫管今生是龙还是凤，请保佑是你我一样痛。尊重那么的光荣，谁能知道背后没人懂，谁能明白红颜的惶恐。深深的情刻印，当地要天懂，人心太深也难免最后一场空。淡淡的爱可情的沉重，情不情愿也没有用。深深的情可以让地要天崩，人心太深也难免最后一场空。淡淡的爱可以无情的沉重，情不情愿也没有用。为时难自控，叹君甘如瓮，曾与同相拥。莫管今生是龙还是凤，情到浓时你我一样痛。笑看浮生世态千百种，英雄背后总有没人懂。 不知不觉中，泪已成行。